的心剩下一颗尘埃，落在过去留下未来，掉进眼里就留住未来。曾经曾爱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我们秋来让我们离开。我舍不得一切都不是，我没有遗憾，爱怨我，就让往事随风里随风里随风，心随你飞。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 非常充满童趣的一首歌哈，爸爸去哪儿，当然马上又迎来了咱们的五一小长假了。首先问候大家，我是江帆，下午好。 我是于悦，下午好。 对，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个五一要去的好地方哈。 嗯， 哎，那就是大兴的 野生 动 物 园。 嗯， 关于大兴的野生动物园呢，其实也是有了很多年的历史了。那今天的节目的直播间，我们也是请到了负责人来。有请我们这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士和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嗯，大家好，我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市场营销部的聂飞。 嗯， 哎， 哎，好，你好。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期间，也是想和大家介绍一些什么呢？野生动物园，你看到现在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2001年开园，到现在有正式开园有16年的时间了。 16年 的时间，其实算是国企吧。我知道这个，你像这种国企之类的，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会不会我小的时候16年前去的是这个样，但是我现在长大的时候 就变了， 还是这个样的。不啊，是去的还是这个样，会觉得哎就 一直不变 了，对吧？啊，会觉得没什么意思了。但是据我所了解，大兴野生动物园不是这样的，好像今年新加了很多项目。 对的对的，它这个变化挺大的。其实最近这两年一年一个样。尤其最近这两年，然后我们现在将在5.1要将竣工的一个奇趣乐园，到时候是大家很值得期待的一个项目。 好，那和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奇趣乐园吧。是新增的哈。我什么时候，我清明假期的时候还去了一趟，没有发现。对，还是很期待的。 这个奇趣乐园其实是那个它的前身是儿童动物园。对，你们以前去过的可能会注意到，那个一进大门左手边有个儿童动物园。这个奇趣乐园就是它那个升级改造以后的一个新项目了。 那它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它现在这里边改造以后可以说是北京咱第一个以动物为主题的一个儿童乐园。它这个分了好多区域，像慢慢世界、长长舌头，还有萌宝幼儿园、丛林医院、大大舌头，还有恐龙山等这些主题展。然后那个5.1期间，这些动物将陆续入住到这里边。 在5.1的时候就已经开放了是吗？ 对，5.1就正式开放。 所以也欢迎大家5.1可以多多去玩儿。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奇趣动物园哈。我刚才听您说到了一个叫什么医院？ 丛林医院。 丛林医院。 对，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一个通俗点说，就是育幼室。然后我们那个以前的就育幼室，就是比方说有一些生病的小动物呀，然后有兽医来给他医治的一些过程。这个现在我们可以搬到这个丛林医院以后，游客可以看到这个，比方说 可以看到医治的 过程， 是吗？ 兽医怎么来给这些小动物，比方说有受伤的啦，怎么给他治疗？ 生病啦，怎么打个针，是吧？ 对， 小朋友可以非常直观的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过程。 他这个过程也不是说那个随时来都能看到的。比方说那个很幸运的，比方说今天有一只小动物正好受伤了，然后医治的过程，然后 有 游客正好赶上了，可以看到。 而且是这个完全是真的小动物，不是说咱们在模拟的一个治疗的过程， 是真实的， 所以说就是看运气了，运气好的话也许就能赶上。 对， 好，那非常感谢我们的负责人。同样的哈，刚才我还了解到一个地方，这个有两个词儿，一个叫慢慢世界，一个叫长长舌头，这又是什么呢？ 它这个慢慢世界就是以这个它这里边放的一些这个动物的特征，比方说就是爬得特别慢的一些动物呀， 是以慢为 对对 特征的。 你可以想想什么动物会爬得很慢呢？ 像乌龟。 对，还真是 像一些乌龟呀。然后还有像在那个疯狂动物城里边，大家很 树懒 的一个，对，树懒闪电嘛。这个5.1假期游客如果来的话，也可以在北京野生动物园这个慢慢世界里边看到咱这个树懒。 所以那长长舌头是不是也是顾名思义有很长舌头的动物呢？ 对呀， 比如说像蜥蜴之类的。 蜥蜴的舌头还不算长的了。 那什么东西的舌 头长呢？ 想不到， 我没有想到， 我也没有。 有什么呢？ 那咱那个大食蚁兽， 食 蚁兽的舌头， 食蚁兽穿山甲这种的， 穿山甲的舌头也不算还长了。还有一种马来熊， 马来熊 对，它那舌头也会很长的，有最长的有能达到30厘米长，因为它需要把那个舌头伸进一个树洞里边去掏那个蚂蚁嘛。 就是以蚁为主食的 一些 动物。 它那舌头 长知识了，真的长知识了， 真的是 感觉好像5.1没有什么特别计划的话，我也挺想去看一看的，但是特别提醒大家啊，我是清明假期去的。那大兴野生动物园呢是位于大兴的雨法镇，我走的京开，然后京开高速上呢，本来啊应该是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啊我走了1个小时， 堵车。 然后到了野生动物园门口呢，因为我去的时间真的太不好了，我早晨犯懒，这个在家

只是眼神，哪怕只是转身，只有一个我也认真。我不怕用尽我一生的温存，温暖你一生的冰冷。再多苦，我始终为你等。痴心无人问，再久我也愿意等，再痛我也愿意忍。只要你能多爱我一分，我不怕用尽我一生的温存，温暖你一生的冰冷。哪怕只是眼神，哪怕只是转身，只有一个我也认真。我不怕用尽我一生的温存，温暖你一生的冰冷。再多苦，我始终为你等。我不怕用尽我一生的温存，温暖你一生的冰冷。哪怕只是眼神，哪怕只是转身，只有一刻我也认真。我不怕用尽我一生的温存，温暖你一生的冰冷。再多苦，我始终为你等。我始终为你等。 北京时间的16:23，欢迎，这里是好音乐959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机生活。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现场呢，马上也是要到五一了哈，五一小长假来临之际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玩的地方，那就是大兴野生动物园。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很多年的历史了，那可能我们站在成人的角度上会想，哎呀，从小去都是那个样，现在去应该还是那个样吧，但实际上并不是，它有了很大的改版。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新的去游览野生动物园的路线。那在这条路线的沿线呢，也是可以看到很多之前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像我今年清明小长假的时候刚刚去过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些清明小长假当中，我一概没有看到，一个都没有。好的，那我们也是请出咱们今天负责人哈聂经理来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条线路。 好，大家好。然后这个五一假期我们有一个奇趣乐园即将竣工哈，大家到时候来的话可以看到。 这个奇趣乐园是针对小朋友的， 对， 是吧？ 对，针对小朋友来看的。然后咱这个奇趣乐园呢，是北京第一个以动物为主题的儿童乐园。非常适合小朋友来玩的。它这里边有像那个一进来之后，首先第一个去可以到火烈鸟岛。里边有好多 鸟。对，这个奇趣乐园就是您刚才所说的，一进到野生动物园的大门左手边的位置是吗？ 对对，左手边。 我知道好像惯性大家会顺着右手边去游览，先去排队坐那个小火车。所以说咱们改换一下哈，记好了，一进门 对，一进门左手的位置就是奇趣乐园了。 嗯，咱们进去之后首先第一看到的是火烈鸟岛。 对，然后里边有那个像粉红色的火烈鸟，一成群成群的啊，颜色特别漂亮。 哇哦！ 啊，然后里边还有两个很大的霸王龙恐龙仿真的啊，然后它在里边还会发出各种声音呀，各种动作，小朋友看到不要被吓的哦。 还有吗？ 嗯，咱们再往里走的话，然后有一个电子游戏区，然后小朋友们喜欢那个玩游乐设施的，可以在这里边，稍作停留，然后玩一下游戏。 嗯。 啊，再往里走是漫漫世界，然后像里边一些，以漫著称的一些动物，像龟呀，然后咱那个特别喜欢的树懒呀。 树懒。 对，像这些动物。 嗯。 啊，里边还有一个。像那个长长舌头展区，哎，里边还 有我们提到的哈， 那个大食蚁兽呀，还有一些马来熊，像这些动物哈，小朋友们以前像那个在这里边，在动物园可能没看到过这些动物，咱五一来的话，哎，北京动物野生动物园，然后可以看到这些大食蚁兽呀， 好，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部分哈。 嗯， 哎，但是我还是想详细的了解一下，比如说你看刚才说的那个火烈鸟岛，那火烈鸟，我们除了能看到成群的这些鸟以外，它的生活环境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我们能看到吗？ 有啊，这个火烈鸟岛主要是它采取那个夏季会在室外展出，冬季的话是室内展出的方式来参观。然后它这个室外展示的有假山、瀑布，还有红土浅滩水系，还有这些仿真的霸王龙。 其实就是是在湿地的一个生存环境当中生存的是吗？ 对， 其实就是还原了它的一个生存环境。 所以宝宝们在这个去到看动物的同时，也能够明白这些动物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所生活和生存的。 对。 好，然后还有咱们还有一个电子游戏区。 电子 游戏区又是位于哪儿呢？然后孩子们去了之后能玩什么呢？ 电子游戏区咱过了这个火烈鸟岛旁边就是。 在火烈鸟岛的旁边是吗？ 对，穿过火烈鸟岛就能看到这个游戏区。都是一些那个小型的儿童电子游戏。像一些那迷你摩天轮，旋转飞椅，青蛙跳，像这些这个 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哈。有人说咱们去到动物园不仅能看动物，还可以玩一些适合儿童的游戏设备了，所以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非常开心的小长假。好了，当然了，还有咱们刚才提到的以动物特征为显著的，比如说像 漫漫 世界特别慢的树懒啊，还有这个扬子鳄等等的，包括这个长长舌头是长食蚁兽，还有一个我观察到叫马来熊馆。哎，这个马来熊馆我想问一下哈，我看到是这样，聂经理现在给了我一个提纲，那我看到提纲里面有提到说在这里还安了一个光头强的家。 对，然后有它这个其实是一个，它有一个小山坡，然后你走上山坡之后是到了一个跟一个茅草屋似的一个地方，然后它就是光头强的家了。你站到光头强家里边，你可以看到这个马来熊的运动场，你可以看这马来熊在里边的各种调皮的一些动作呀。 对， 所 以这些都是在刚刚出台的，刚刚给大家建好的奇趣动物乐园当中能够看到的。也就是说我们说一进门左手边路线，首先第一个您就能看到的是火烈鸟岛，哎，顺着火烈鸟岛继续走就是电子游戏区，继续走呢又能看到漫漫世界，然后呢长长舌头，继续还有包括马来熊馆、育幼中心、兽医院，还有一个叫大大耳朵，也是这个耳朵很多大象。 大象可以再想一下，还有什么动物是耳朵特别大的？ 还有什么 耳朵特别大？ 猪还要大， 猪， 对吧？就是猪和大象嘛。是吗？是这两种吗？ 不是， 哦，不是。 再想想，跟那个树懒他们在一起的， 跟树懒在一起的。 咱看那个《疯狂动物城》里边， 兔子， 兔子， 对， 是兔子吗？ 耳廓狐，它那个大耳朵。 哦， 耳朵大 哦，所以真的是耳朵很大的动物， 对，那个狐狸。 哦，

带着十里春风，满眼桃花，整个世界都要在这花香鸟语里变得明艳动人，一切都要旧貌换新颜。四月，和这个世界一起改变自己。今天是4月27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 OK， 北京时间的16:39，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下，五一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大兴野生动物园。那大兴野生动物园呢，小朋友们都一直非常喜欢哈，其实不止小朋友们喜欢，大人们也非常的喜欢。 嗯、 想先问一下愉悦哈， 嗯， 你喜欢看动物吗？ 喜欢啊。 去过野生动物园吗？ 去过，但是大兴野生动物园我还真没有去过。 没去过。 对， 有兴趣可以去参观游览一下。今年的五一呢，大兴野生动物园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开放了一个新的游览线路。 嗯， 哎，那这个游览线路刚才也和大家介绍了，就是奇趣动物园，一进野生动物园、 嗯、 左手的部分，哎、 嗯、 您顺着往前走就行了。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一条路线的前半部分哈，包括你像火烈鸟岛、电子游戏区、 慢慢世界、 尝 尝 舌 头， 还有马来熊馆。 嗯， 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聂经理哈， 嗯， 孩子们除了能看到这些动物的同时，感受到他们的同时，嗯，你看对孩子的生长发育啊各方面，他的 能不能对吧感受到一些帮助。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说的下边的一些那个内容了哈。然后那个咱从漫漫世界的北侧出口往西走，然后穿过山洞，然后可以看到一个透过大玻璃观察到马来熊的运动场。咱们再从山洞出来，然后那个到达这个马来熊运动场的北侧。然后经过一个慢坡往上走，咱就到了光头强的家。 光头强 刚才也说过了。光头强的家内位于马来熊运动场的东侧，但透过光头强家内窗户可以观察到马来熊在运动场内的一举一动。走出光头强的家呢，再往南，咱经过一片广场，可以进入育幼中心，就是咱们的萌宝幼儿园了。 对，这就是咱们的重头戏啦。孩子们能够怎么样 看到？ 对，您继续说。 那个咱进入这个萌宝幼儿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霍比特人的房子。 霍比特人 。 霍比特人和动物有什么关系呢？ 咱看过那个动画片的都知道，这个霍比特人就是身材特别矮小的。那个咱就根据这个霍比特人的这个特点呀，咱那个建造了一些那个是那个 小房子。 对，一些小房子。咱透过这些房上的窗户呢，可以看到小动物在房子内的活动。然后育幼中心内，它主要是通过展示小动物，让小朋友与小动物亲密互动的同时呢，可以树立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咱育幼中心还设有小课堂，可以学习野生动物保护知识。 还能讲课，还能学知识哈。 还可以观看咱这些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视频。如果你喜欢的话，还可以亲手描绘一些自己喜欢的小动物。 可以去画。 那从育幼中心出来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线路涉及到什么？ 咱从育幼中心的那个东侧啊，这个出口出来，咱可以看到孵化室。展示的呢都是卵生动物们生长的轨迹。 卵生动物。 对。穿过一道门进入的是兽医院。就是咱前面提到的丛林医院。 可以治疗小动物的地方。 对。 都是玻璃是吗？ 对，都是透过玻璃看的。 如果恰巧碰到小动物生病了或者受伤了，可以直接看到兽医们在给小动物们治疗的这样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景观。 对，咱还可以在这个西侧的墙上看到这些卵生动物的蛋。 然后 咱这些那兽医根据动物的生病到出院，生病到治疗过程，包括接诊室接收动物啊，然后一些那个影像拍摄， X 光， 治疗啊， 对，如何给小动物们 如何包扎， 如何包扎， 然后像这些还有他一些药房， 包括手术室做手术，对吧？ 对。然后那个这些治疗过程哈，不一定是所有的都能看到。 对，所以也说了，咱们得碰巧了。 咱最好是还是希望不要看到，因为只要你看到的话，这些动物肯定就有受伤的。 对，是有小动物受伤才能看到，确实是。那走出兽医院之后呢？ 咱走出兽医院，咱南侧是大大耳朵展区。咱主要展示的是耳廓狐。小猪、小兔子。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可以小猪、小兔子进行亲密互动。还可以投喂食物。 可以喂它们。 对。然后这个大大耳朵展区东侧是一些木质器械拓展区。主要是小朋友可以在这个木质器械上爬呀、跑呀、跳呀，锻炼身体素质。 然后还有这样哈，其实也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这个聂经理想最主要和我们介绍的恐龙山的部分，我们要小小的期待一下了。但在期待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如果五一选择去野生动物园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错峰出游啊。 对， 像我在清明，对，我在清明小长假的时候，就是因为出门有点晚了，那到达野生动物园的时间大约是在12:30一点左右。单独在门口排队停车就排了半个小时以上。就在门口，但是却进不去的那个滋味不是特别的好受。所以提醒 大 家， 早 野生动物园呢早晨8:00就开园了。大家基本上你看9:30-10:00之后就开始拥堵了。 对， 排队啊各方面的就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建议大家在9:00之前 可以提早 到达。对，到达

北京时间16:53，欢迎回来。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推荐一条五一出行的好路线，就是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刚才我口误哈，把这个榆垡镇说成了兰花。哎，纠正一下，大兴野生动物园是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榆垡镇。那这个咱们的听友朋友们，如果说是驾车的话，可以直接走京开高速，在榆垡出口出来之后，继续前行大约4000米，在道路的左侧，也就是东侧就可以看到了。 很好找。 如果说是坐地铁的朋友们呢，可以直接乘地铁坐到4号线的尽头天宫院那一站，出了地铁呢，可以看到有很多摆渡车，大约是10块钱一位，可以直接到达野生动物园的门口。好，刚才我们和大家说了哈，野生动物园呢，五一期间给小朋友们开放了奇趣乐园。哎，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那奇趣乐园呢，终点站，步行区的终点站，是一个非常有看头的叫恐龙展区。我们请出聂经理来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恐龙展区吧。 Hello， 大家好。咱这个恐龙山呢，它是这个有一条路穿过来自世界不同大洲的神秘的远古动物，恐龙哈。咱这个恐龙山上一共有53只恐龙。最大的是位于它有一个水生动物展区，它那展示池的北侧。它叫万龙。 万龙。 然后高有35米。 哇哦，好 高，两只恐龙头对头啊。 然后这恐龙还是声控的是吗？ 对。 只要有小朋友在旁边发出声音， 对，它 恐龙就会和小朋友们互动。 对，你只要你从它旁边发出声音之后，它会冲你眨眨眼，摆摆尾巴，然后张张大嘴，还会发出各种声音。 然后呢？ 然后咱那个还有好多可爱的小恐龙， 嗯， 哎，往咱沿着这条山路往上走哈，嗯，路旁边，然后有好多可爱的小恐龙， 嗯， 咱这个恐龙山上还有个山洞， 嗯， 这个山洞里有翼龙可以在你头顶上飞过， 哇哦， 还有水系，咱这个水洞里面有水系， 嗯， 走到恐龙山的最东侧， 嗯， 你可以站到一个观景台上边，看到奇妙旅程的全部风光， 哦， 咱这个奇妙旅程是这个。以前的迷你自驾散放区升级改造以后的， 嗯 啊 嗯， 恐龙山上你还可以偶遇恐龙蛋， 嗯， 然后走进恐龙蛋里边，把自己拍成一个小恐龙， 啊， 嗯，挺好玩的哈， 嗯。 咱们走下恐龙山之后，来到的是这个奇趣乐园的第二大展区，就是一个车型区。 嗯 啊，奇妙旅程。 嗯， 你可以租一辆小电瓶车，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来领略这全新的迷你散放自驾区。 嗯， 散放区内有七个展示区，一共有二十余种动物。 嗯， 啊有，不过没有危险啊，都是一些食草性的和家畜。 嗯， 家禽类的，好跟睡的动物， 小朋友可以去进行投放、 嗯、 喂养，是吧？ 对， 投喂， 投喂啊，开着小车。 好，非常的感谢聂经理今天和我们介绍的奇趣乐园。奇趣乐园项目呢是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针对小朋友们，给小朋友们一个很好的了解小动物、接触小动物这样的一个过程和区域。嗯， 嗯， 这个区域呢之前是没有开放的。 哦， 五一的时候刚刚开放，所以说。大家之前带小朋友们去过的可能没有这个眼福能看到这样的一幅场景了，那五一的时候如果您没有别的去处，不妨可以去游览一下。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五一期间人确实是比较多，肯定是人挤人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大兴野生动物园开园的时间是早晨的八点钟，哎，建议大家呢在9点之前到达。 嗯， 这个时候呢不论是咱们游览啊，包括排队去玩一些项目呀，都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体验。 嗯， 不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长队。对，你像我清明小长假去的时候在门口排队停车就排了半个多小时，这是一个不太愉快的过程。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五一期间咱们直接在 大兴 北京 野 生动 物 园相见。拜拜， 嗯，拜拜。 只因爱的力量和你一样，我们都一样。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见证你成长，永远为你鼓掌。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爱一段感情就此结束，